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斜骨墙嘅发展唔会有错啊， 冇错。 其实唔系讲咩发唔发展嘅，就系、是、我眼见咗有几个阶段，同埋我啲亲身经历啦。 喂，其实牛哥呢、這个题目其实早几个月，即系我阿恩仔啱啱做同你再做翻节目，唔系同你啱啱开始做节目嗰阵时候、都讲过一下。都讲过下斜骨墙，即系我个角度讲， 即系我有好多个唔同嘅角度。 系啦，而家又由你， 即系我想话声俾你咧， 我可以补充一下。 呢排咧有好多网友咧就真系特呢排真系特别多咗嘅。 嗯， 同我讲咁啊，首先一啦，就话我啲言论啊，尤其是 Facebook 嗰啲咧，朋友圈嗰啲又唔同咧，因为其实我咧其实贴 Facebook 咧就顺便贴埋朋友圈嘅。 系我主要睇你朋友圈 啊，但系朋友圈咧有时出唔到啊，唔系我唔贴，我贴咗。我见到嗰个煲㗎，但你哋见唔到㗎。明唔明啊？ 即係我明。 啊，即係 咁唔係依排算出得足，因为我又会跟你个朋友圈，又会跟你 Facebook。 唔係㗎，琴日嗰啲都出唔到。 即係 Facebook 出到。 出到啊。 朋友圈出唔到。 出唔到。 咁、我要返去睇下先。 你對一對就知㗎啦。 我對一對、 我一定係，所以如果你网友嗱就係分啦，如果你想 join 我呢，如果唔係买神山虎嘅话 ,ok 啊。咁、你想 join 我呢，其实想睇下我啲嘢咧，就再 Facebook 就好过再朋友圈啦。 即系 Facebook 就睇得多啲。 系啦，咁啊，因为我啱啱讲啲网友叫我会唔会delete 翻以前旧嘅留言啊？咁样啊，喂，嗱，首先有好多谢啦，网友先。OK， 真系好多，真系好多谢。担心我啦吓， 多唔多人啊？咁样留俾你？ 唔少。咁、其实两三个我又当唔少噶啦，记住啊。 OK， 一个以上， 一个以上，两个以上我就觉得唔少啦。 OK， 吓。 咁一日其實兩個就可以代表好多人嘅啦，其實基本上啊，因為你仲要有我 Facebook 啊咁啊，咁佢都話不如 delete 翻以前舊嗰啲啦。一，我都話俾你聽，我點 delete 咧？ 咪鏟咗佢咯，咪 delete 咯。 即係你要跟翻 Facebook 啱啱開嗰陣時候嘅鋪，逐個 delete， 我 delete 半年都 delete 唔曬啦，講真，所以一日全部 delete 曬佢，重新出過一個新 account。咁就好啲。咁既然我唔想嘅話，咁我冇得 delete 㗎喎，係咪先？咁而且我成日咁講，喂，我講過嘅嘢就係我講過嘅嘢嚟㗎啦，咁我冇需要隱藏我係咁嘅立場㗎啦，係咪先？咁你話而家會唔會有啲會轉變？我話你聽，我都一樣會轉變㗎喎，我一樣喺 Facebook 貼返咁多嘢，做節目一樣㗎嘛，可能有十零頭嗰有五分鐘至十分鐘，而家唔止添啊，会讲下啲时事评论啦，有感而发啦，咁我唔会唔讲㗎喎，我係觉得应该倒台就倒台，你係有问题就有问题㗎喎，係咪？我应觉得你应该结束㗎喇喎，係咪先？但会唔会有啲字眼会修饰下呢？我未知，因为我又未到真係好想爆啦，咁如果我真係要爆要讲，我唔会限制我自己嘅，因为讲真，我作为一个网上电台嘅倡导者啦，好唔好啊？可以咁讲啊？即系我成日讲真呢啲说话咧，就话你系懒醒咁样。即系我唔系啦，总之我有把口啦，我有支咪啦，我比其他人咧就会可能会公众啲啦。咁如果我自己会审查我自己嘅话，咁嗰个就唔系我嚟噶咯噃。咁其实我一路以来，我都希望俾一个近似我嘅我俾你哋知。但讲真系嗱，你而家见到做节目嗰个我系咪真系嗰个我咧？其实亦都唔系嘅。跟住其实我都有啲角色扮演嘅。 嗯， 贱男其实一个好明显一个角色扮演嚟噶啦。我系唔系一个咁贱嘅男人咧？咁、其实大家可以讲啦，我唔会自己带自己。OK， 吓、咁我俾人嘅感觉系一个目不识丁市井之徒嚟噶嘛？咁我系咪真系一个目不识丁市井之徒先？咁其實呢啲留返呢網友你 自 己睇啦。 唔係我又諗啦， 咁其實我自己呢個目不識丁一個市井之徒，其實係我一個 image 一個形象嚟㗎，係我一個建立起嚟嘅形象。如果我呢個形象呃到你，就證明我成功嘅人。OK， 我明白。 咁、但係呢我大部分所講嘅嘢 都是我心里面的真话来的。 相信的东西。 相信的东西来的。那这个就与我的形象无关。形象就做出来的。所以我成日觉得你信某一个人的形象是这样的话，但你真的食屎都不掂。 喂牛哥，我这样说啊。即是你又话啲网友叫你话担心 delete 呢样 delete 嗰样啦，咁但我只可以话呢，同你讲嘅网友呢可能对我哋祖国嘅认识比较少。啊、喂我哋每一次翻上祖国边一次唔系发紧发嘅牛哥。 係喎。 我问你先啱啱先。边一次呀、啊、有冇边一次唔系发紧发。 即你唔好话我哋嫖唔嫖玩唔玩。 嗯。 即係我同阿恩仔你食宵夜。 嗯。 我哋讲嘅内容啊。喂，我哋都 算一定系颠覆噶啦， 颠覆噶啦，我哋讲一定系颠覆国家嘅。 即系我只可以话你啲莫，你唔使担心啦。而家香港又我哋要即系我讲开叫大陆化啦。 嗯。 咁大陆化嘅意思咧，你做乜都系犯法嘅。佢要告你， 你唔好避啊！ 你饮杯水佢都要告你。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只不过因为咧，人怕出名，猪怕肥。 即系我成 佢一定系打击，佢想打击嗰啲先。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四个字啊，基本法里边嘅。OK， 你梗系你问阿司长，佢系司长，梗系讲得啦。但系睇个环境啊，如果你系一个港独嘅环境，讲呢句说话嘅话，你真系可能颠覆国家噶。喂，大佬，即系所以你讲嘅嘢唔系代表你今日讲同听日讲，可能喺环境唔同，你得个结果。 亦都个环境，亦都唔系个环境唔同，系佢想唔想做你啊？ 我去小便我就讲一套，我去大便又讲一套咁啊，唔系噶嘛。即系当然啦，你譬如你想讲。結出一黨專政啊，係想講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咁、 啊、 你喺個自所自己對住塊鏡講，係唔會犯法 嘅。即係有咁講啊， 係咪先？ 即係早嗰輪，即係我上網有時成日睇到咧，啲人話咩分析，即係大陸人啊，分析啊周星馳對電影嘅貢獻咁樣，戇鳩。即係點解咧？周星馳佢出國產零零七。大陸人有冇得睇，有冇得分析？即係你叫大陸人分析啲嘢，係所有嘢嗰啲文章全部都係垃圾。點解呢？因為佢睇唔到個全局啊、 嗯。 周星馳個記唔記得《007》話咩啊？盲嘅都偷睇國家機密啊！即係屈嘅，即係就係咁樣。你冇諗到佢幾廿真係講緊十幾廿年前做嘅，而家咪變成香港會發生嘅嘢咯。 其實某程度 要屈你啫嘛。 你話要我走去改，因為有個國家國安法要我改變嘅話 ，sorry 啦。我做唔到，我做唔到。 嗯， 但系个但系你话会唔会有啲变？可能会啦，我自己未有个 moment 啱讲啊，我真系我可唔可以收敛啲？我自己未知。 咁但系其实又咁，以我识你或者我，即系我哋个立场，其实从来都嗰咩嗰八个字系咩？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啊嘛，即系我哋系唔反对，但系我哋冇话好赞成噶。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怀疑我自己有冇讲过。 唔系，即系佢而家变嗱，反而变咗咁容易之后咧，我啊翻咗，我会成日讲下，即系因为我哋唔 系啊，更加会咗， 你明唔明先？即系好得意啊！有时即系等于我哋以前细个，咪唔好睇咸，即系啲嗰啲老豆老母咪教你唔好睇啲咸书食，你咪越嚟越想睇咯。 即系就最简单啫嘛， 系咁样样。 即系我成日喺度谂噶，之前未有国安法之前，如果有日中央或者国家或者共产党或者大陆唔俾我上去。咁我到时开咪讲咩呢，我咪屌出嚟囉。喂我成日觉得我都系咁样㗎喎。即系我同 哎呀唔好成日喺度粗人咁你好出名啦。 即系我去唔到嘅话我就屌出嚟㗎喎。我完全觉得我自己会㗎喎。但如果我去到咁我又唔需要特别屌出嚟㗎，我只要做返我自己以前系咁，我而家咪唔系咁囉。我会为你一个咁嘅法例去改变我自己，咁嗰个就唔系我。咁我就讲嘢就冇咁顺畅。咁我一讲我有冇咁信章就好啦，嗨㗎喇，节目真係好啦嗨㗎。 我觉得做人呢，即係有时我哋啲长辈都觉得啱啦，即係佢可以你可以应该人係应该有唔讲嘢嘅自由、嗯、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牛哥你一讲呢个犯即係会可能会犯法，你就唔讲 ,ok 呀，我可以选择唔讲，但係我觉得你唔可以选择讲假话囉。 係囉係囉， 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即係我睇我邊個冇聞咗其實。 但又咁啊，諷刺係另一回事啊！即係我哋偉大嘅祖國啊，點樣咧？你明唔明先？你聽得出 咁耐以來，我都係擦邊球啫嘛、嗯，我冇改過嘅喎、 嗯。 咁坦白講，我擦邊球有冇賴嘢？我梗係試過賴嘢啦。微信一刪我嗰個報嘅話，就證明我嗰個擦邊球係賴嘢㗎啦嘛。其實冇程度，但我喺 Facebook 我係唔會刪嘅，係咪先？我照出嘅，係咪先？咁其實某程度係咪一路賴嘅？我成日都賴嘢㗎，我成日都擦邊球唔成功嘅。但我真係坦白講，有一樣嘢喎， 如果網友可以跟下我嗰種玩法嘅，我啲踩邊球咧，其實某程度係好，即係喺香港， 好絕 喺香港嚟講，我算踩得唔錯嘅咯，講真，係咪先？即係譬如你有驚犯法，你譬如成日好似我咁咯，踩邊球咯，咁呢樣我更加唔會改啦，我一向都係咁做嘅喎，係咪先？咁佢就咁，所以我都多謝嘅。網友留啲咁嘅咁忠告嘅，咁我亦都要多謝嘅。我揀節目方向，我揀做戰男啊，定係揀做挺拉？咁我最後揀咗做戰男咧、 嗯， 某程度咧呢、這個國安法我就真係驚少好多嘅、 嗯。 如果當時我嘅選擇係做挺拉嘅話，咁我嗰個國安法其實影響我就應該會好大啦。咁某程度點解我會選擇做戰男咧？其實都係網友俾我嗰個 message， 覺得我做呢樣嘅節目會多啲人聽喎、哦。咁其實某程度如果講救嘅，係網友救咗我嘅喎。其實某程度 唔係同埋， 所以我亦都要多謝翻我嘅網友喎。 唔係，我覺得啲網友啱，點解咧？因為喂，即係網上就講緊聽 live， 哇！真係多元 多 難度，即係我有啲好鄙視、好唔中意嘅網上主持人，而家都話直出一個片都萬幾兩萬人睇嘅。唉，真係覺得乜嘢人都做得，反而嚟呢啲節目類型咧，就真係冇。所以如果你做聽 live 咧，我眼仔可能未必拍得到你，或者可能亦都冇唔夠班啦。 係啦，係 啦，啱啦。反而你話做下戰男咧，我眼仔都可以陪下你做。 即係所以我覺得，如果譬如我係冇賴嘢，其實可能網友其實唔係我選擇嚟嘅，係網友話俾我咧，我應該做乜嘢，咁我先係揀咗做呢一樣嘢。咁其實我某程度我要多謝網友嘅。咁當然咧， 其實我想問你嗱，你話你多謝網友，個分水嶺係即係幾時決定嘅呢單嘢？因為我都有跟你啊，不過你好似係突然間就冇咗，點解又冇做咁樣？ 唔係，其實因為我 揾唔到 partner 做定係點？ 唔關事噶，有係任何一個人，阿碌做挺拉，仲想做阿碌想做挺拉，多撚過做戰男啦。阿碌又係一個好人，好有意見嘅人嚟噶嘛。其實我反而唔受冇挺拉嗰類型嘅聽眾啊。唔係嘅主持喎，更加唔受阿的嗰啲隨時得㗎，係咪先？係咪先？呢啲實撚幫我，反而阿的係做戰男係完全唔撚得㗎。 阿的做戰男冇，佢未拍過你做戰男，佢拍過你做戰男未啊？ 拍過，係俾人屌得最緊勁嗰個啦。 OK， 俾人屌得最撚勁。 喂，咁依排啲人有冇屌我啊？ 冇啊，你反而你 OK 啊？ 你同阿碌就多啲人贊嘅。 OK， 阿健哥哥同埋阿細啊八十後咧都多人贊嘅。 嗯， 我唯一嘅俾人屌得最多啫嘛，就係阿的啫嘛。以前嗰啲咩爆种啊，嗰啲咩哥顿啊，嗰啲咁嘅朋友咧、 嗯， 都冇都好少俾人屌啊！如果最劲就系的阿的嘅啫嘛。 哦，咁样， 即系阿的做挺拉唔会俾人屌喎。即系 阿的做雨军同埋俾人屌啊？ 俾人屌啦，你系咪？即系坦白讲咧，好多閪啫嘛。即系其实当时咧，我自己系一做半个钟头战男，就做半个钟头挺拉噶嘛。咁、 嗯、 做一同步出街噶嘛。 系， 唔知星期二出戰男，星期三出挺拉咁啊，以前咁样噶嘛。 你嗰时都系介你挺拉，定要个个礼拜六噶咯？ 都系噶， 系咯，即系冇得话六一六六两三集。 唔系都可以六两三集嘅， 即系挺拉就难。 系咯，就难啲咯。但系讲真咧，我就睇到个 download 数，咁我觉得哇，八千都冇，系八千都冇。 唔系， 当时我系讲咗三万， 即系戰男有三万。 当时啦，而家我其实冇嘅，而家冇嘅。 嗯， 当时我系有三万定做戰男，挺拉都八千。 我又咁讲啊！ 我睇到个 download 数，哇！咁你真系我听啦，你会离弃我啦。咁嗰阵我梗系集中做一个你哋最中意嘅嘢啦。咁我咪做咗听啦。 我又咁讲， 做咗战男，做咗战男咯。 阿牛哥又咁讲啊！你好多老友叫你发大战男嚟做啊，又 YouTube 又成，点解你最终都 咁？其实 YouTube 冇用噶，因为 唔系我知，如果你上到去，你一定唔止个数 噶 嘛。 其实某程度就希望嗰个广告钱啫，系咪先？但我 其實不是、啊、 我一定黃標啊， 多人聽咯，或者 唔係噶，我覺得唔一定， 唔一定係為錢， 唔一定，即係佢 YouTube 我就一定係睇嗰個廣告。 因為你話你而家跌咗，你都冇諗住喺其他渠道俾多啲聽接觸 下嘅，我覺得唔需要、啊、 多啲，即係你覺得有嗰啲忠實 fans 啊，咁咪夠啦嘛。其實我，哎呀，坦白講，我唔可以太出名啲咩， 即係驚 都驚嘅， 都 驚 俾你去咁 啊，冇得去咁啊，我咪更加唔使講，到時咪講要做翻挺拉， 哦咁啊， 咁啊要同阿老蕭鬥。点斗啊？ 唔系同老师，同你 啊， 同你个旧老友，你旧老友啊。 啊，咁样就同我老豆斗。咁我唔想同我首先一我唔想同人斗。二来我宁为鸡口，真系噶呢样嘢，我真系我宁为鸡口，即系讲呢一样嘢。咁我閪閪地都讲，全港 數一二啦。 即係如果講戰艦、啊、即係講緊呢啲題目就係啦。 但係如果講挺拉全港數一百二百啦，係咪先？咁多人做係咪先？即係係咪先？咁樣我呢係網友揀咗我嘅，唔係。 唔係，其實你真係聽我講啊，你呢個節目類型其實得你一個做嘅。你話真係講 有出面好多人做。 唔係講緊幾多次？唔 係九護士啊，咩以前仲有濕之蛙咧？咁有嘅。 當你一戰南角度嘛，嗰啲係類似有啲大膽啲講性話題嗰啲啫嘛，濕枝蛙嗰啲，即係你話真係 女子啦， 真係講佢叫雞 啊咁啊其實有嘅， 就唔係成日 男人幫啦，其實男人幫， 但係亦都唔係話成日講佢邊度叫咗幾多錢或者 有， 唔係 男人幫咪咯， 唔係佢就係、是、咯，就係、是、有人講呢啲講價錢講地方，可能會收咗講錢做廣告， 類似啦， 但係你唔係嘛， 唔係佢都有冇廣告都 唔係，即係我意思佢哋會係個資訊。 啊，大家做个方向一样，我唔理啦。 唔系，佢哋会讲价钱，教人哋去玩。但系你 冇 价 钱咯，我一样讲，而家要去玩咯。 咁你半年冇讲价钱啦。 咁如果系啊，唔好讲啊，我唔会今日啲同业先进嘅。OK，但系讲真，我就觉得好多谢啲网友，网友令到我而家好安全，反而真系我觉得好安全嘅。嗯，系咪先？咁啊，多谢你。但系你叫我收敛啲，其实我又唔知点为之收敛系嘛。咁啊，算到呢个桥头啦。睇我自己表現啦，咁、啊、如果有日真要坐監嘅，咪坐監咯。即係我最簡單，唔拉上去大陸審嘅就得噶啦。咁我好撚難噶嘛，我又唔係黃之峰係咪先？即係我係冇機會翻大陸審啊！我頂籠喺香港三年，我覺得我就是我點樣平擊盡都三年啫。三年可能就扣下呢年期兩年零要出嚟。咁咪讀下大學囉，咪先我不所謂嘅，咪先 冇嘢嘅，你 我真係覺得冇乜嘢，我真係覺得冇乜嘢，所以我要多謝網友啦。咁都係講下國安法，我自己唔好擔心嘅啫。咁但係有啲網友，因為有啲主持，我就因為啲朋友，我就希望佢哋自己留意下啦。咁我當然冇資格叫佢哋唔好講呢樣，唔好講嗰樣啦，咪先即係我又唔知點解有啲主持會叫我唔好再講呢樣㗎，但我又會叫你我唔會叫你唔好講嘅，你鍾意講就講，但係你自己就自己諗下啦，有啲嘢啊，咁大家算啦 ,ok。好啦，講埋正題啦，話咁樣吹十七分鐘啲錢先。即係我上個禮拜講咗大陸嘅， 講咗香港， 上個禮拜就講咗香港嘅特骨，咁講兩樣啦。咁今日都講返，其實有好多樣原講㗎，我講個最平嘅先。 最平，而家你緊咪講大陸㗎嘛。 大陸。 打飛機你講緊上次你講係 OK。OK, 去。 最平係我喺都冇十年嘅，我諗都有八九年㗎啦。七八年㗎啦，我去惠州。因為我有朋友 你唔興八九年前你冇理由玩依家嘢喎。 咩我有朋友喺惠州啊。咁我都去惠州叫雞嘅，跟住照去嘅。咁但係我有朋友住咗惠州呢，就帶我去食飯啊玩啊咁樣。咁呢我就知道係即係我上個禮拜咪講緊呢咩咩德華公園啊， 新皇都啊， 咁嗰啲即係公園嗰啲平到係五十蚊打字啦，或者可能一百蚊啦，即係其實睇你講唔講價嘅啫。你還價可能還到三十蚊嗰啲中嗰啲阿姐爛都爛地嘅。咁喺惠州嗰時候我知道幾錢咧？知唔知幾錢？ 我 其實我節目講過 N 年前嘅節目講過嘅， 五十 打飛機喎， 一百 一個老闆。同一個都中女中六唔中嘅中女喺公園度，又係同喺德華公園一樣搵把遮住專抽啲神魂客幫佢打下飛機喎。 即係平過五十， 梗係平過五十啦，嘩五十蚊貴，香港就五十。 係喎、 啊、香港就五十，大陸冇啊五十㗎嘛。 喂你冇試過係咪？ 我冇試過冇試過。我聽返嚟嘅。 Okay. 可能假嘅，但係我就聽過陀地講嘅。 廿蚊 都貴啊！ 喂阿哥，不過唔係九年前啲，喂我九年前啲嘢都唔係好平嘅，話阿哥。 總之廿蚊都貴啊， 十蚊咯， 我都貴。 喂，唉唔估啊， 要你咯，咪知唔知？ 會唔會係阿姑？會唔會係阿姑俾翻個阿伯啊？ 要你話死啤酒都倒埋出嚟，五蚊啊！喺惠州價五蚊打個飛機，屌你咯！ 打一次打出。 我唔知啊 ,ok, ok, ok, 唔通我走去問個老闆咩 ?ok, ok, 聽返嚟 但係可信程度 99% 啦 啊，因为同我哋啲同你讲噶嘛，系咪先？咁啊就认识得就同香港一样嘅啫。咁啲老庵啊，唔好老庵啦，啲长者，因为神下运，咁啊有啲中女，唉 ，baby 温不温柔啊，舒不舒服啊，咁扭下扭下，咪讲下价咯，可能讲十蚊嘢。 哦，咁你上次讲你话去南国戏院，你记唔记得早两集 啊？ 咁啊贵好多噶咯、啊， 点样咧？我而家咪讲埋嘢啫，先讲。咁可能十蚊咁样，你知老庵啦，攞份低保，咁啊，唉，算啦。嗰阵唔知有冇低保添。我去惠州玩嘅时候，咁啊，讲到五蚊都杀你噶啦。佢一日可能做翻两三个， 唔系咁佢开价 帮我算 嘅。开价开几多啊？开价 十蚊到啦。我 开价开十蚊，你估？ 我估嘅就因为我冇知，佢就坦白讲喺大陆全部都话开一个价让，等你讲噶嘛，系咪先？包括我而家讲紧呢样嘢，南国戏院，当时啦，即系嗰阵仲未有金光华啊， 金光华系好新，即系点讲咧？ 好新呢几年啫嘛， 新啊真系，我都见证过南国戏院嘅年代啫、 啊。南国戏院，咁啊，南国戏院嗰阵搞嗰阵点样玩嘅咧？咁假設啦，咁我係好認識翻啦，我自己行去南國戲院，就見到望下嗰啲壁布啦，咁可能做緊啲三流㗎啦，即係香港上完畫之後過咗兩三個月㗎啦嘅電影、,ok? 嗰時係講緊80蚊至100蚊張飛嘅 ,ok? 咁而家你知唔知喺金光華睇睇戲幾錢啦？ 唔係你上網買又同 walk in 又唔同嘅。 你 walk in 就100啦，你上網就50啦。 係囉。 咁、咁都當時嗰時南國戲院呢講緊80蚊或者50蚊至80蚊囉，嘅加字我唔好記得好清楚囉。當時如果50蚊睇到戲呢，香港都唔使。香港可能都係30-40蚊㗎咋。 其實香港睇戲相對係，我唔知一齊覺得深圳睇戲好貴呀。 而家深圳睇戲你有。 不過一定要上網買呢樣嘢。但你 walk in 深圳係好鬼貴㗎。 貴 呀覺得。 貴呀。 你覺得。 貴過香港啲嘛。 即係香港啲靚戲院冇得講啊，即係如果講緊香港啲中下價戲院其實係平過大陸 嘅。係㗎。咁我當時咁樣就譬如咁你又去咗嗰塊壁布度睇嗰啲手內嗰啲相片啊。咁就有一兩個一個或者兩個女仔走埋問你先生一齊睇戲好冇？ 我係 咁你就會問，如果你佢問出你一齊打飛機啦，咁你講幾錢啊？通常我開價咧係150。 喂，又咁，我又問你， 我講埋先好冇？150。咁當然啦，哇！黐撚先睇到戲，買埋佢張飛嘅喎。 係啦，我就問你啦，你咪俾兩個張飛咯？ 係噶。 嗰陣時你話幾多錢買啊張飛？ 50至80，唔係50至80啊！ 即係你要買兩張飛之餘，再俾150蚊， 係啦， 至二即係 三嚿水， 明白。 咁你佢入邊，但係啲女唔係嘅喎，即係譬如你佢當你打完飛機， 佢走㗎啦， 唔啊佢走㗎啦，佢跟住咧就攞翻嗰張飛， 哦， 即係漏其他人，喂，未落畫㗎嘛，即係未散場㗎嘛， 再入去睇， 再入去咁樣講，你唔使買飛啦，唔使買我張，你俾錢我得咯。 哦，即系你都试过啦，唔使买嗰条女嗰张飞。 唔系， 有冇试过？ 你唔使买佢张飞， 但 系咁佢咪会咁佢只入场啦，咪悭翻100蚊啦。 咁我咁谂啊，喂牛哥，喂， 但系你睇嗰，譬如你咁样嘅话，你睇嗰张戏睇一半咯。 唔系，我问你啊，咁如果嗰件女 OK 嘅，咁你都想搞佢嘅，有冇得施虐啊？ 我见过啲女系唔 OK 嘅， 咁你就唔会俾佢。 我冇见过 OK 嘅。 咁你就唔會俾佢賺嗰150蚊。 我見過佢啲手指甲啊，捆黑邊啊。 唔係，咁但係個 真心說話。 如果係咁，你都 坦白講啊，我係知道價錢嘅啫， 即 係我係未玩過嘅。 OK， 咁我 喂，有朋友玩完之後同我講嘅啫。 咁我明。 話聲咧，佢入到去就摸摸揸揸炒炒，拉開你條拉鏈就跟住打嘅啫。 OK， 或者就係咁樣收你，開價開150，其實到時你還價還到50嘅啫。 唔係嗱，我印象中牛哥，即係咁講啊，我識你都十年前啦，大概 十幾年啦。 嗰陣時我去揼邪骨咧，我記得咧，真係100+蚊埋單。 嗯， 即係十年前嘅揼骨價138-140。 你冇得講 嗰個年即係嗰個 價 錢咯。 即 係你話你南國，如果你嗰陣時你嗱南國就已經拆咗好耐啦， 拆咗好耐啦。 我識你嗰陣時應該已經拆咗噶啦，應該十年前。 啊，差唔多咯，应该陈。 即系我，我因为我识你再之前冇几耐就有南国， 啊、 即系我有南国之后先识你。唔系，讲错咗，有金光华先识你，大概啦。咁你话如果你南国打个飞机$85开价系好捻贵噶。 嗱，我咁样话声俾你听，改革开放之后 ，OK， 邓小平最叻噶啦。 嗯。 改革开放，佢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系， 亦都让一部分人条裤除下来。 OK。都唔一部分㗎啦。 係咪先啱啊，我呢句說話應該都似係鄧小平個講法，我就咁講啊，將先將一部分人富起來，就將一部分人嘅富除下來啊嘛，啱啊。咁樣佢啱啱嚟到新即係啱啱改革開放嘅時候，改革就難啫。 開放就 開放就易啦，你抹比就得啦嘛，屌你咪啱啱啱啊。係咪先，冇開放。但係嗰時冇家㗎嘛。 冇家我。 冇家㗎嘛。你記住啱啱改革開放就80多年，嗱好耐啦，嗱呢樣就要唔係打唔關打飛機事，亦都有講打飛機啊。 嗯， 我當時我仲未結婚，我第一次結婚就韶關妹，八九六四之前， 即係你八九六四之前結過一次婚， 結咗一次婚。 咁你上大陸玩係講緊八 九 年之前已經上大陸玩㗎啦喎， 八九年上大陸玩就係八九年上大陸玩， 就識到個結即刻結婚一再玩一個結婚。 哎呀，唔好理啦嗰時候。 唔係你應該玩一段時間， 哎、 即係你最 重埋、啊。我真係冇喎。哎呀，又係當年幾少啦，我唔想再講呢、這個。 O、okay, K 明， 你唔好再問好冇。 唔係，總之如果而家追查翻阿刁文牛幾時上大陸玩，就八九年。 八九年。 六四之前嘅。 六四之前。 係。 嗰陣唔知係會開機玩仗啊，唔肯照打一隻。我唔相信屌你老味，係冇嘴雷彈嘅屌你老味，我哋個嘅國家 OK。 哇！即係又認識你耐啲喎。八九年。 嗰陣時咧冇假嘅，幾時都為之有假。是東莞開始有價的。東莞開始有價是講九十年代啊。八十年代是怎樣啊，你知不知道啊，八十年代你有權你同一條女過夜你收你$85。亦都有權同那條女幫你打飛機收你$1000啊。 喂但是這樣啊牛哥。 喂那時候哪有價講的，你不知道那時候每一個人定一個價錢出來。即係嗰陣我覺得可能一條豬仔幫你打飛機收你$1000，一條好靚嘅女同你過夜係收$85。 哦咁係呢個名我明白，我明 白。自從東莞啲台灣佬啦、 嗯、 搞咗呢個價呢、這個規定咗個價錢之後，先至有呢個147,258跟住打飛機$500啊，或者打飛機380啊140幾啊，咁先有規矩嘅，以前冇規矩㗎嘛。 即係以前冇規矩嘅意思，即係你係溝女，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佢出嚟做佢自己開㗎，係咪咁嘅意思？ 差唔多啦，即係嗰陣我係韶關， 我知，即係佢冇 agent 應該話，冇個價錢牌嘅啲女意思。 係咯，冇嘅，任佢開嘅啫，佢都唔知，佢根本就唔知佢。 哦，阿牛哥，我明 白。開放就得啦， 我明白，即係等於你啲文又生得靚仔，條女又覺得冧你，我就開你200啦。 屌，冧唔冧你？ 即係咁啦，即係恩仔啊！哇，恩仔唔掂。又矮又瘦，屌600啦，咁即係咁樣得唔得？ 就差唔多啦。 跟住見到嘩見哥哥嘩掂喎 ,ok 喎，有錢佬喎、啊、一嚿水得、啊、即係會咁樣係咪、 啊、 明 白。即係嗰時會冇價，咁所以咪唔同囉。咁當時你哋今嗰時候南界醫院都未有嗰個飛機價㗎喎。未有飛機價㗎喎。 咁唔係咁你去得多個個都係咁開你㗎大概。係 囉就一路都開啲殺價落地還錢㗎嘛。是不是可唔可以平過50？一定可以的，有啲人。是不是有啲人真係俾150？亦都可能有㗎。是咪先， 咁係。 係咪先，咁跟住講下南極戲院啦，打飛機。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喺南極戲院有一打飛機之外，你知唔知南國攝錄廳啊？ 唔知道，未聽過。 就喺南國戲院，其實南國係一個南國商場嚟㗎嘛。 係個商場。啱啱啱啱。 有電子遊戲機。 好似係。 係啦，樓上就有間食府食嘢嘅，嗰日食殘廢餐就喺嗰度啦。你上面食緊嘢，下面有人幫你擔嘅。 有咩？ 係 呀。啊依、這個我冇啊，不過你好似好耐 有機會，有機會有我有預講下啦，因為時間差唔多，講唔曬咁多。 但你應該之前好耐之前講過。 係啦，咁我有機會就講下，可能下個禮拜講下。咁我又講下，咁跟住咧，其實一個南國攝錄廳嘅南國攝錄廳咧，就係最撚仲撚奇怪。你買張飛可能係20。就平啦，20-30元， 系 就播錄影帶嘅啫， 即系 我、 哦、 即 系 明白 车嘅大银幕， 明 咁啊， 即系细好多， 系啦，咁啊入去，咁一样佢喺门口就一定有啲 poster 讲紧，譬如A 场、B 场、C 场、D 场 ，A 场就做假设系讲武技差，而家计啦，跟住 B 场就讲唔知咩戏，但系你入到去，譬如你买两点钟 B 场咧，佢可能已经 B 场已经做完咗，系播紧第 C 场嗰套戏。 哦，即系唔理佢播咩戏噶啦 ，OK， 你只系你嗰条女同你讲，喂，嗱，一上到嗰度咧又平啲噶， 哦，咁样啊， 但系嗰嗱。咁你諗下喎， 即係啲女又差啲， 差都係嗰班， 都係嗰班，你學你話齋都唔 係啦。試讀廳咧就一個好處啦， 嗯， 試讀廳咧佢嗰張咧 sofa 咧係情侶卡座嚟， 唔係依個你係聽翻嚟定你去過先？ 去過，點解去過咧、嗯？我陪我女朋友， 哦，即係去睇戲， 緊要， 真係去睇戲， 真係去睇戲，咁啊唔， 咁會唔會上隔離左右啊？ 有啊，我就見到好多人喺度嬲啊！跟住我當然啦，我又識啲懶人因為戰男㗎嘛。 喂，但係咁我問你。 我未做戰男嗰時候我都識啲戰男㗎嘛。咁啲戰男咪講呢嗱嗰啲咪係囉咁樣。 唔係我問你。咁你當年拖住女朋友去就應該唔會有女漏你㗎啦吧。 我冇啊。 ok, 即係都好識呢啲嘢。 因為我個幾日由生我哋節目講過以前。咁我哋跟住俾公安鬥啊。 哦、oh, ，OK， 你 我女朋友咁分開問，咁啊佢圍住我哋而家係嫖娼啦、 哦、 打飛機啦咁之類啦， 咁樣， 跟住我就答到我女朋友係韶關人， 哦、 咁、啊、我女朋友答到我係香港人， 哦、 我哋拍緊拖嘅，咁樣上嚟睇戲嘅啫，咁、 哦、 樣咯，咁跟住公安先放咗我哋咗， 咁、哦、樣， 啊、就我就試過有一個咁嘅經歷咯， 哇咁樣，哇咁都好危險喎，當年都如果有機會俾人捉到， 嗰陣時嗰陣時 捉就罰。即場俾錢就走得㗎啦係咪 係啩我唔知喎我未俾人拉過嘛。當時嗰啲你租酒店都冇而家咁方便啦以前租酒店真係有夫妻證㗎嘛。 我聽過 。你唔可以就咁一男一女仔就咁上去佢唔俾你住㗎嘛。你係要前後腳㗎嘛。 咁喂但係而家又去返自從阿大大上嗰台之後又好似去返以前嘅咯，又要好麻煩，真係做講緊嗱，講緊胡溫啊，阿、 嗯 啊、老江年代咧、嗯、租房真係冇問題 喎。而家其實都冇問題㗎。 而家要登記身份證， 不過而家登記身份證啫喎， 都麻煩啦、 啊。以前登記身份證都唔得㗎嘛。 哦，係咪咩？ 以前唔得㗎，一定要夫妻證㗎。唔係你十點鐘遲咗之後一定要走。 哦 okay, 一定要走。 明白哦，我又未 經。你唔走咧，你啊等嗰、那個大房嗰條友就敲門啦，敲門俾廿皮咯。 哦、就冇事， 就冇事噶啦。 哦 ，OK。 啊，咁啊，嗰人就叫雞都係咁樣噶。譬如你夜晚兩點鐘叫佢只雞咁咧，都一定要前後腳噶。咁、嗯、啊，上我以前住羅賓館啫。咁我上咗羅賓館嗰只雞就自然，同嗰個大房 即係識講噶啦。 大房啊，以前就係大房噶嘛，而家先至時卡嘅啫，係咪先？大房嗰個講，佢會俾錢個大房入嚟我呢間房噶嘛。咁啊，就係咁玩咯。嗰陣時候就係咁玩咯。咁、哦、啊。话到三十几分钟啦咁样差唔多啦节目时间系嘛。 唔系好似都冇乜讲到啲网友想听嗰啲。 得下个礼拜再。 你邪骨未讲话 讲 牛哥。 我咪讲緊 打飞机。 戏院邪骨。 系喎你讲緊打飞机你唔系讲邪骨。 打飞机囉。 我误会咗。误会咗。 澳洲囉。 啱啱。 下个礼拜啦好冇。下个礼拜我试下讲下我以前都讲过其实。我第一次嘅邪骨喺大陆。ok? 邪骨系骨墙。 骨墙。 正正規規真係揼骨， 正規規嘅邪骨 場，即係唔係周圍喺公園啊，唔係剩嗰啲 ，O K， 唔係戲院啦，係正正規規嘅邪骨場。當然我會講少少錄像廳啦，未講完嘅就錄像廳。 哦、 我下沙都我都，我上沙玩嘅時候我都見過錄像廳，咁又可以講下啲故仔俾大家聽下啦，好唔好？可以拉下布啊咁樣，咁啊 O K 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又聽下我嗰啲邪骨經歷啦 ，O K， 拜拜。